是追赶我侄儿去了。他弃产逃跑，败坏国门，哪里容得相公？ 有， 快与我将他追回，闭关三年， 恐怕赶不上了吧？ 快去追，快去追！ 是。 陈妙长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，毅然逃出禅堂，赶往秋江，与潘必正互诉衷肠。 What? 三千呢。 3000银子叫你少。 哎，好好好，待我给你打了跳板啊。 多谢公公。 Thank you.

听众朋友，河北梆子陈妙长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听众朋友，粤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，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粤剧唱段。先请听断桥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圣旨，调